蔬菜娃娃。文文说，青菜是苦的，番茄是酸的，土豆是臭的，他什么蔬菜也不吃。这样喝，他就长得又小又瘦，还常常生病，一会儿牙齿出血了，一会儿大便拉不出来了。有一天，小朋友们在草地上拔河，文文在哪一边，哪一边就输，他的力气实在太小了。两边的小朋友都不要文文，说：“等你长得胖胖的，有了力气再来拔河。”文文生气了，跑得远远的，坐在地上蹬着腿大哭起来：“我要长胖，我要长得有力气。”谁在敲我们的大门呀？有人在说话呢。文文睁大眼睛一看，从地里钻出三个小娃娃，一个穿绿衣裳，一个穿红衣裳，一个穿黄衣裳。他们都认得文文呢，说：“文文，文文，你为什么哭？”文文可不认识他们，也不理睬他们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哭：“我要长胖，我要长得有力气。”三个小娃娃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，我们送你一点礼物，你让妈妈天天烧了给你吃，你就会长成个胖娃娃，就会有力气。”是吗？文文听他们这么一说，不哭了。什么礼物？快让我瞧瞧。绿衣娃娃手一摇，像变戏法似的，手里变出一颗青菜来。红衣娃娃手一摇，变出一只番茄来。黄衣娃娃手一摇，变出一个土豆来，送给你，都送给你。文文一看挺生气：“青菜苦，番茄酸，土豆臭，你们真坏，拿这些当礼物送给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”三个小娃娃笑嘻嘻地说：“这些你都不要，换几件礼物好不好？”绿衣娃娃手一摇，青菜不见了，变出一块绿色的糕来。红衣娃娃变的是一块红颜色的糕，黄衣娃娃变的是一块黄颜色的糕，送给你，都送给你。文文肚子正饿着呢，咬一口绿颜色的糕，真咸。咬一口红颜色的糕，真甜。咬一口黄颜色的糕，真香。一口气把三块糕都吃完了。绿衣娃娃问：“我的糕苦吗？”“不苦不苦，真好吃。”红衣娃娃问：“我的糕酸吗？”“不酸不酸，真好吃。”黄衣娃娃问：“我的糕臭吗？”“不臭不臭，真好吃。”哈哈，绿颜色的糕是青菜做的呀，嘻嘻，红颜色的糕是番茄做的呀，嘿嘿，黄颜色的糕是土豆做的呀。文文一听明白了，就说：“你们是谁呀？我跟你们做朋友好吗？”“好好好。”三个小娃娃身子一蹲，又钻到地里去了。地上长出一颗青菜，一颗番茄，一颗土豆。不过土豆是长在土里的，看不见，只看见它的叶子。啊，原来它们是蔬菜娃娃呀。从这以后，文文天天吃蔬菜，长成了一个胖娃娃，力气也越来越大了。小朋友们又拔河了。这边的小朋友说：“文文，上我们这边来拔。”那边的小朋友也说：“文文，上我们这边来拔。”大家都抢着要文文呢。你看，文文的力气多大呀！他在哪一边，哪一边准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